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 第二位呢，是我们这个我家门前有棵树的编剧、嗯、然后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陈小玲教授，陈老师好。 大家好。 嗯，第三位呢，是我们这次本剧的导演，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朱少鹏，欢迎他。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 但是这三位老师跟我们之前的嘉宾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啊，就是大家每次早上起来呢、嗯、就是来了以后都会大家好，就是发现很困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的节目的确是很早啊，大家也都很困。三位老师平时是有早起的习惯吗？ 对。 对， 陈老师， 主持人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啊。 嗯， 我因为我跟那个张腾老师，我们俩都是是这个吗、 嗯、 我跟张腾老师都是，我们俩是有孩子的。 嗯， 有孩子的都要早起。 为什么、哦、我觉得有孩子应该是孩子睡到几点我睡到几点。 我就知道他没孩子。 我们还没结婚呢。 对对，这非常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我是能看出来的。 嗯， 有孩子要给他做好多的这个准备，他 啊、 比如今天早晨我就是包好饺子才出来的、 哦、 早上起来吃过饺子的，生怕是冻了耳朵啊。这个三位老师今天早上起来也是活力满满，然后我们两个肯定也得这个配合一下大家嘛，对不对？其实的时候，因为我 们应该是我们正常的状态吗？ 没有，因为你每天都要上班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你的正常状态，不是我的正常状态。 啊、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一样了，都是上班，好吧？ 嗯，好。 好，那非常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嗯、 首先呢，请三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话剧的这个展演信息吧。嗯， 张老师 你来。 张老师先来。 好的，我们这部话剧呢将于2018年12月31号、 嗯、 还有2019年1月1号呢晚上7点在我们的物资学院大礼堂呢、 嗯、 和大家见面。 嗯， 我们这个话剧呢也是由这个团市委啊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青年人 嗯 然后这样创作的一部原创的话剧。 嗯， 里面呢也是讲述了我们在北京拼搏奋斗的青年人的故事。 啊、就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去看 是吧。 你看自己、把自己归到了年轻人的一类上，我觉得你这个 难道不是年轻人吗？ 好吧 ，对对对。然后大家刚才听到了，在北京物资学院的礼堂，我们将会有两场这样的演出，然后讲的是我们青年人在北京，尤其是在这样的城市去奋斗的一个故事。 嗯、 那我们知道张腾老师是青少年服务中心的主任。 嗯 嗯，就是我印象当中的这个青少年服务中心啊，一般都是孩子们可能有一些兴趣班啊、艺术课啊这样子。那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工作当中的这个现状吗？ 啊、好的，没问题。我呢是来自那个北京团市委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 嗯， 其实我们这个中心啊，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向。 嗯、 一个方向呢，因为我们叫艺术中心嘛，我们主要是联系、服务和引导我们在京的艺术青年。 嗯，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哈，就是包括两位主持人在内哈，都是我们需要去这个联系和凝聚的这个 关爱的。 对，就像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一样哈， 对对， 我们也希望。就是把更多的关爱，把我们这个就是更多的关心，传递给我们在北京这个追求艺术梦想的这些青年人。 嗯 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也依托我们的各级团组织，还有我们的社区青年会，然后来做一些服务我们广大青少年的艺术服务、艺术教育，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作来提升大家的这种美育的这种水平啊、这种素养。 嗯 嗯，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的工作。 嗯， 对。 一开始大家对这个北京青年是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印象，有点像少年宫的意思，有没有那么一点少年宫的意思呢？ 可能还不太一样。 嗯， 对，因为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场所啊，因为这个像提到少年宫啊，还有我们的青年宫啊， 嗯， 大家可能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童年的美好回忆啊，在那个就是 不一定是美好啊， 还好吧，还好哈。 对， 然后那个，但我们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来做这个青年人这个群体的工作啊， 嗯，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工作的品牌，包括呢，我们在美术青年领域。我们有一个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 嗯， 这个呢也是就是得到了这个中国美协团中央社会联络部， 嗯， 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团市委、北京市文联、中央美院还有河北天津的团组织，我们来共同就打造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就是立足北京面向京津冀辐射全国的这样一个面向美术从业青年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 我们双年举行， 嗯， 主要是通过征集作品为大家呢 就搭建一个展示才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然后还会配合有这种大师班的讲座呀，然后艺术沙龙啊这些活动，来这个就是服务我们的美术青年。 嗯，那这次我们这个我家门前有棵树的这个话剧展也是我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一项活动是吗？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吧，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在立足打造这样一部就是来反映我们北京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创话剧。 嗯， 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就是前期的这种调研呀，然后团队的这种组建呀，以及排练工作，我们和像小玲老师、邵鹏老师这样优秀的戏剧工作者、青年戏剧人也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也为我们未来就是更好的服务我们戏剧青年这个群体，也是搭建了一个非常好 的 这个 平 台啊、是这样的。 嗯，那除了这个我家门前有棵树，那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话剧作品吗？ 话剧作品呢，我们之前是没有特别没有做过，但是我们之前呢做过两个方面的工作吧。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大学生小剧场戏剧节，这个主要是把我们这个就是一些优秀的这个青年话剧人的作品，然后引到学校里面，让我们的大学生有机会呢看到这样好的作品，然后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青年戏剧人跟我们大学的这些戏剧社团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来帮助他们就是共同的成长。再有一个，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也做了这个就是北京青年原创戏剧的展演季，前期呢我们是通过这些活动，然后来就是希望能够来鼓励和引导大家来关注原创戏剧工作，然后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也是自己主动的，然后那个和我们的这个戏就是那个戏剧领域的这些从业者吧，有这种合作，然后来想共同来创作这样的好的作品，也是一个在尝试探索的过程。 张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这部话剧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个剧的编剧，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陈教授，我想问问您在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我家门口有棵树这是一部什么样的话剧，讲了一个大概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话剧首先是非常好看， 而 且呢它最有意思是2019年的元旦演， 对， 这个大家都在过年，就是过新年 跨年的时间， 这个是很有勇气的，一般的作品不敢安排在这一天啊，但是就敢安排在这一天，可见他的这个很有信心至少。我家门前有棵树，不仅我家门前有棵树，我家门前还有条河，然后从这棵树和河对岸还有一个塔。你看这个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地点呢是北京的通州， 通州的 就是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建设过程中， 那河是运河吗？ 古运河， 哎， 而且那个塔是通州塔， 通州塔， 所以呢在这个我家门前有棵树，在这棵这个我家的这个小院里头啊，有老两口，这个老两口呢当然是他们首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两个一级演员在做大绿叶儿给这个戏，待会儿我们可以让邵鹏导演来介绍。这老两口呢，一个是1959年北京建国十周年有十大建筑，他是一个青年突击队的队长，这个老头老太太呢，这个他的老伴呢是京东大鼓的一个艺人， 京东大鼓， 这么一对一个家庭，这个小院呢，它有两个外孙女，一个叫小丹，一个叫小兰，这个小丹呢，这个小兰这姐姐呢，她是在我们团市委特有的，就北京特有的一个叫北青社区青年会里工作， 社区青年会， 待会儿再讲什么是社区青年会。张腾，我也是在创作过程中发现的知道的了解的，他在这工作，他特别的是想把这个地方办成青年人的家，但是非常不幸，在2个月前呢，他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去世了。 哦， 这是真实事件吗？ 不是， 不是 你看我讲的 好人性。你看啊，这个因为讲的这个内容都特别的具体， 特别具体， 吓我一跳，你怎么就突然到现实了？ 你看，这就是这个舞台剧的魅力， 对，已经拉进来了， 已经拉进来了。然后他去世以后呢，现场发现，就肇事现场发现的一个人，开着车，这个青年叫荣斌， 荣 斌， 哎。叫一个荣兵的青年，但是他自称啊，他跟交通部门跟周围人，后来他自称，他说我不是肇事者，我是施救者。嗯，但是在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建设过程，有还没有建成的，比如这个小区啊，没有这个摄像头啊，也没有见证人呢、啊、没有目击者呀、啊、所以交通部门暂时认定他是交通肇事的嫌疑， 嫌疑人。 他不干，他呢一次一次到高家来，到高家来呢，遇见的是去世的小兰的妹妹，叫小丹，易小丹，后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我就不告诉大家了， 给大家留个 悬念， 对，具体的故事要到话剧里面去看 了。对，但是这我要特别说的这个小院啊，这个小院它是一个青年会，社区青年会，它是社区青年会经常活动的一个地方， 活动地点， 活动地点。那么什么是社区青年会？我还是请张腾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刚才说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这个青年会里面，那青年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否存在呢？ 这个是一定存在的，社区青年会呢，是我们团市委啊，也是就是依托我们共青团，依托这个基层社区团组织，基层社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就是直接服务和联系青年的这样一个就是社会组织，然后在我们全市呢，目前已经有500多家了，主要是活跃在我们的基层社区， 那主要的活动是。 我们的活动呢，包括这个就是青年权益的维护，然后还有交友联谊，然后有这个包括这个创业就业、城市融入、 精准帮扶， 对，这些都有。对，精准帮扶，小林老师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就业指导， 对， 是。而且我们在 针对于青年的工作， 对，针对于青年就是直接服务青年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社区青年会里面，就是培养了我们专职的青年社会工作者。所以说也确实是在我们就是直接服务基层的这个就是方面呢，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成为了我们共青团工作的这样的就是有力的这种助手朋友伙伴， 也是一个非常好开展工作的一个驻点。 对， 这是我们青年会。那他北京这是刚刚说了这个社区青年会，那在我们的剧中这个青年会它叫什么名字呢？ 叫天使青年会。 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这些人啊，就是我在这个创作，就是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就是怎么把现在，因为我们要反映的是北京青年， 对， 没错， 怎么把各行各业的北京年聚在一起，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因为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他就让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的人 都在这儿， 都得在那儿。那我们怎么到这个地儿，也是做了很多调研。其实我是非常感动，就发现了，也是张腾老师他们帮助知道了社区青年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原来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我问了很多周边的朋友，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我跟你讲，特别好。非常好，他其实就依托在社区，然后把青年人组织起来，然后大家这个去活动，各种各样的，不管你是需要帮助的，沟通信息的，还有比如找对象的，比如这么帅的小伙子， 相亲， 就他可以。我们这个戏里头就有枣树下相约，待会儿请邵鹏导演。 好，一会儿请邵鹏导演跟我们聊一聊。 生活，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请了好多他们。这个青年会的工作者来看我们这些提意见，真的就是他们 平时的生活， 所以呢，这个他们真的就像天使一样，给大家带来了帮助，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青年会这个组织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并不会留意到，然后直到真正的接触到了解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背后有那么多人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像天使一样。这也是我们小林老师想把这个组织写到这编剧到我家门前有棵树这个话剧里面的一个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林老师，那您在创作这个话剧之前一般我们这个故事可能是有原型的，尤其是刚才您跟我讲了以后，我觉得是一个这么具体的事情，在副中心建设一个小院，然后呢父亲是干什么的，母亲是干什么的，然后而且还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事件，我想知道您创作的时候有原型吗？ 这个故事啊本身是没有什么原型，这当然这是一个这个戏剧技术啊，编剧技术的一个创作，但是他们这里头的人物都是，你不能说是某个具体的，其实原型很多很多，因为像那个张腾老师，这个因为这个作品是在团市委的直接的这个关怀下哈，带我们去这个工地，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工地，我们真正接触到了他们这样的人，那个帅啊一点不比你差真的是啊真的非常非常帅，就他在工作中那种美，你明白吗？ 非常 帅， 这是认真的美， 工作认真的男人最帅， 对，你们就很帅邵鹏在工作中也很帅的，真的 就是 邵鹏平时也很帅，应该是 独特的那种魅力在那个时候就淋漓尽致的更展现出来了， 对对 对, 对、是非常非常帅的，这个 也是受到了这个刺激啊，觉得长得帅还是有用的 有 这个艺术家的创作还可以提供很多很多刺激的， 对对 我觉得就是那句话说的嘛，平时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对 对， 就这句话就是大家都已经就经常会说了，但实际上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会观察到的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像青年会这样的美的东西的存在我们很少有观察到， 刚才这个陈老师还给我们卖了个关子，留了很多的悬念关于这个剧啊，我觉得看我们能从这个导演身上问出来点什么， 对对对， 这个、 让邵鹏来说吧， 邵鹏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整个剧当中有多少演员，然后呢这个剧有一些哪些有意思的人物呢，来给我们说一说。 因为呢这个戏是我和唐烨导演就是一起来指导的，唐烨导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国家的一级导演， 对，我知道， 然后我先带唐烨导演大家 我插一句邵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这个国家一级导演唐烨，他现在在工作，他现在还是就是在为话剧在工作，所以呢因为青年嘛就让他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 留下的工作的人最帅 对对对，帅一下 我们这个戏吧，因为和其他的，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讲了一个京味儿的一个北京的戏， 对， 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选取的是通州这个地方，因为比如像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不一样的特点，在通州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城市副中心， 对， 来自各行各业全国各地各种方向的人都在这里汇集，所以它和传统的北京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味儿感觉就更现代更青年，因为在这个区域另外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找的这些典型的这些人物形象和他们的行业，比如说像刚才小林老师介绍的，有我们的一个平时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在我们身边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比如像社工这个行业，然后包括说有这个艺术类院校毕业的这种喜欢艺术的这种艺术青年，包括说有这个刚才这个小林老师特别提到了有两个我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的演员坐镇，两个大绿叶，他们呢是过去的建筑工人，还有这个曾经的这个京东大鼓的世 京东大鼓啊， 对，京东大鼓的世家，然后呢包括说新北京那就有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在当地也来参加我们的青年会，包括像比如说像快递小哥，比如说像这个外来的务工的，比如说在这开着这个小店的这种 小店主 对，包括说 码农 我们的这个高科技的行业的有码农， 就是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 各行各业的都有，所以呢他们而且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吧就是从50后一直横跨到90后， 火， 就是每个年龄层的 都有 而且我们戏里边呢 也不单单说的是北京青年的故事，而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呀，包括几代人之间的这种对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嗯， 然后这个其实还是挺动人的。另外就是依托这个青年会这个团体吧，这个组织，因为在之前呢，我都并不知道青年会。 青年会，大家好像都不太知道。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 然后小林老师特别巧，把这些人物都设置在了这个青年会里面，然后让大家一起来为这个青年会来做这个义工，来做这种志愿者，来做社工。 嗯， 这个是我们这个戏和其他戏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那算不算一个新时代的茶馆出来的？ 我觉得是有这个型的。 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好多话剧说是京味戏剧嘛，然后但是中间呢都会有很多涉及到老北京的东西，他们觉得才叫京味。那这部剧里面我看有各行各业的，还都是年轻人，那怎么体现这个京味在里面？ 其实啊，我觉得新北京是一个融合包容的城市，它不仅仅有老北京的那些元素，还有新北京很多外来的呀，包括说可能二代是北京人，可能他的父母是 外地人， 但是他在这里工作，他在这二代在这里出生之后，他也变成了这个新北京人。所以我们呢，比如说老北京的元素，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意象是特别典型的，比如说枣树，这个就是北京特别典型的意象。然后包括说京东大鼓，我们在这个戏里边还要李真老师啊，还唱了京真大鼓， 京东大鼓， 对， 所以这都是老北京的元素。那新北京呢，就是我们新青年对于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的爱恨情仇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和其他的戏不一样 的地方。 是的， 而且我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主创团队从50后到90后，这个年龄跨度在，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北京的感想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那我们一会儿对于整个剧的这个剧情的脉络啊，包括里面有哪些人物，我们一会儿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一小段的音乐和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如果大家可以刚才说的是收听方式， 对，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点开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画面啦。 同时您还可以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同步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叫做我家门前有棵树，讲述的是青年奋斗、青春奋斗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您想要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奋斗故事的话，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活力982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 没错，刚才呢在这个前半个小时我们问了半天，这个也没有太问出来，这个我们的整部剧啊一共就问出来那么几个主要的人物，还有一个大概的故事脉络。然后这个陈老师呢和我们的朱导演呢都是守口如瓶，然后一直没有聊这个避重就轻。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应该问出来点什么了啊？ 对， 这个 抓一些重点， 哎， 揪出来。 我们来请这个朱少鹏导演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剧里面都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人物。 其实啊，我们这个戏就是依托这个青年会的活动。青年会的活动啊，就是必须我还是得说一下，因为我们呢是走进生活，需要体验生活。因为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青年会啊，但我们后来参与了之后，发现青年会是一个好玩有趣的一个朋友圈。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很严肃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宣讲啊，或者只是一种课程，不是。它是一个青年人在一起的，类似于一个俱乐部那样一种形式的 大 party。 哎，对。然后我们去参加了一次之后呢，我们发现这里边的人呢，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不管是我们参加那场是一个思维导图的活动，然后在思维导图，对，然后大家呢就是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参加的是一个就是关于19大报告的一个这么一个活动，但是他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引导大家去读19大的报告。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参与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呢我们呢回来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每一场每一幕都用一个青年会的活动来完成，来依托我们这些活动里面，比如说像刚才小林老师介绍了，有枣树下相约的这种男女青年的这种这个联谊交友， 下次带上我好了， 欢迎来参加。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像这个有一些讲座性质的，像新通州新北京这样的介绍我们北京城市发展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帮助这个外来务工人员来解决他们实际生活困难，比如说像我们给外来的务工人员来解决他们的住房来解决他们比如说开店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这样不同的几场活动来完成了我们这个话剧，但是呢活动只是我们一个载体，我们在这个活动中间呢谈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这样。 那张老师，我们这个活动青年会的活动是多久举办一次呢？ 我们这个青年会的活动其实还是蛮频繁的，因为我们要求就是 我们有普通店和旗舰店嘛，他们的这个活动频次不一样，然后至少呢一周是要有一次活动，然后有些青年会呢会根据实际情况，可能那个每周会有两到三次的活动，对。 就是根据实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他需要的一些东西来去办我们 的 活动， 是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青年会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专职社工他也会主动的来，就是结合青年需求设计项目。同时呢，我们像团区委啊、团市委啊，也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区级和市级的项目，然后来支持大家开展工作。 嗯，其实我们现在聊天就是话剧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聊，刚刚聊到话剧里面青年会的这些人在做什么，然后又聊回现实生活中的青年会的人在做什么。 没错，刚才陈老师说这是舞台剧的魅力， 对，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实和这种舞台之间的互相切换呢？ 他这个真的是从生活中来的啊，就是也在这个我经常就是说，那个习近平说过一句话，习近平同志说过，他说那个文艺创作啊，就是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源头活水， 对，没错， 源头活水，没有了这个源头活水呢，没有了人们的这生活，文艺创作就是无本之木， 是的， 没错。 这个实际上我从学他的这个讲话精神和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中体会非常深的，因为就是。深入到这样的生活里去，然后看资料，当然采风啊，所谓去了很多地方，发现了这么一个载体，就经常是现实中的生活跟我们的这个人物它的某种契合是非常多的，当然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物为原型哈，以典型一个人物原型，但是他们其实渗透了方方面面，我们这里头所有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是能找到的， 对，没错， 这个也是就是现实题材这个它的优势吧， 对， 优势，但是我们作为艺术创作来说根本还是在写人， 对， 人物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跟社会，人跟天地自然的关系，还是着重在这样的点上。 那这种现实主义题材是不是更好给人有一种找到共鸣的感觉呢？ 那当然了。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很有趣。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外来务工的一个女孩。当然这个对我来说是概念啊，就是之前。我真的是生活中，当然如果你要不创作这样一个人这个戏的话，你可能接受了他们很多这样的人的服务， 对， 你都意识不到的， 是的， 对，没错。 那有一天呢，我就去这个买核桃，不是刻意的，就碰上了，觉得这个核桃很好吃，就买了一些核桃，买核桃它是需要加微信的啊，就这个你看现在的这个这个店，他加了你的微信，他在这个店去，他有一个圈，发各种各样他的宣传信息，我发现这个卖核桃的这个女孩啊，我把她叫核桃西施，长得非常好，真的是长得很好，而且她那个每天那个朝气蓬勃的那个状态，真的很感染你，她一醒来啊。他一醒来，他就知道有事儿干，他就晚上他就 充实的一个人， 特别充实。他晚上知道，他说进货了，今天又怎么怎么着了，然后来我让剧组都关注了他，我说怎么买核桃，也买了不少， 买了不少， 真的买了不少，但是他每天的那个生活，而且他这个我要比如说我要养家，我要如何，而且他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你从他朋友圈里开十九大，他要从里头找到跟他有关系、跟他有关的那些内容，所以他很有视野，很平台很广阔的， 格局 这样的格局 很 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这也是优势吧，就是年轻人他会利用很多的这种收集信息的手段。 对， 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觉得我身边所谓关注十九大或者是关注和非常关注国家政策的这些年轻人是少数， 对， 是少数，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家里面给的条件也很好， 对， 然后自己可能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安逸，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是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关注那么多的 事情，好像就是一切都顺理成章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这个精神生活就是看看剧，就刷刷普通的，就刷刷动漫啊，刷刷这个短视频啊， 对对对， 时间就过去了。 我坦率的说啊，这就是生活太好了， 嗯， 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不单是咱们，就是其实很多国家人类都是这样，就是你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啊，物质、精神和灵魂， 对，没错， 就是三个层面的追求。 嗯， 但是很多时候是你直接的这个需求是有动力的。 嗯， 这个里头我们这个剧里头设置，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有一个快递小哥。 嗯， 我就是那个前几我在创作这个戏的过程中，刚好是双十一 啊。 双十一呢，我那个买了一个东西，因为我女儿要用，他们很快就要用，所以我这个没有送到，我就给这个快递的小哥打电话，他说老师，我因为我他天天的我们都认识了，从来这个东西都保管得非常好，他说您呢，我给您找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地方太大，您自己去找一下。我去了，我去了以后，我感觉他们的整体人员的素质啊，是就他们那个站呢，是非常好的。后来依然没有找到这个男孩，晚上找到以后给我很晚送去的。 哦，就是即使很晚了也都要给您送去， 服务也很好。 我去了以后，我跟他们这个工作平台的人聊了，就是其实他们这个行业啊，其实门槛是挺高的 啊。是吗？ 你都不了解，并不是说我干不了别的，不是这样的。首先他弄手机非常快， 对， 唰唰唰，我就看那小伙子开的唰唰唰，非常非常快。 嗯， 而且他们自创很多便于他们工作的这个很多做法。你比如说送那外卖的，他们那个，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给我送外卖，我看他那个摩托车，我就很感兴趣，问他的这个耳机，他自己外接了个喇叭，外接了个喇叭以后，他就问那个买家说：“邵鹏，邵鹏，你现在在哪儿呢？”“我在哪儿呢？”他就不用去接电话，你知道吗？ 对，我明白。 他比那耳机还先进。 就是有点像对讲机的感觉， 哎呀，那有趣极了。我觉得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这个里头，我给女主人公，我现在半天说还没说到女主人公， 对， 这个我们说那个荣斌碰见了，那是个女主人公， 小兰 也是我们青年演员， 小丹 ，对，也是青年演员 宁童 啊，待会儿讲一下演员， 好， 宁童扮演的。他是就是也是，当然我的生活可能跟你们都有点相似，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大量的就是比如说工作他不如自己之愿，觉得我是，当然艺术家一般都觉得我不是普通人， 对， 因为我年轻也那样啊，我就不是普通人， 对 啊。但是真的是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怎么办啊？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怎么办？那习近平走了30里路拿到这本书啊，怎么办呢？我这个里头一个倾向就是说，深入到生活里，从扎扎实实的身边做起，就能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让这个女主人公呢，这个到了这个一个她原来永远想不到地方的去演出，回来以后他的台词说我跟普通的，我跟劳动者在一起，我心里最踏实。 什么叫想不到的地方去演出？ 因为他 想不到的地方是哪？ 因为他概念里头是想不到去那儿的。那是具体说不说你告诉他们 还有 秘密。对，因为我们这个戏是讲的副中心的建设，然后呢，因为这个荣兵他也是其实在我们戏剧啊包括我们生活中不太会注意的一类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建筑的 建筑工人 这一类 工程师还是工人， 他是建设者 ，一个群像的代表， 对，群像的代表。因为我们印象里好像一到工地里就是那些，石砖、泥瓦、土和那些。其实现在 高科技的北京的建设已经不再是那样 的，对，没错， 方方面面 所谓的那种看起来很低端的，很多是工程师也会下到第一线，然后在现场来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新北京的建设，因为他给我们讲，当时这个我们也到工地去看，新北京的建设完全是高科技的，是我们意识里想象不到的那种。他地上地下几轮的这个建设，可能一个房子的很快从这个，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个那个，就是他有一个自建房，原来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自建房呢，因为在那里呢可能是和地下的那个管道有冲突，所以呢现在我们当时肯定想的是要把这个拆掉，然后再那什么，那个工程师给我们讲是他当天夜里然后把这个集装箱吊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甚至连这个集装箱里边这个房子里边的水都没有洒一滴，然后就挪平移到旁边的地方，然后这个建筑依然在这儿。 对 啊，这就是新北京的建筑者，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这就是新北京。 对， 然后所以刚才小玲老师说嘛，说这个人去哪儿唱歌，要是一般大家肯定是演唱会或者是歌手大赛选秀，但他不是，他最后走进的是工地，走进了副中心的建设者中间，成为他们里边的大众明星，就是所谓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们这回里边我们一直没有说到啊，包括是有这个高科技的码农，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白领儿，白领阶级， 白领 他们呢，这个像那个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可能他们的生活很安逸， 对， 他们的苦恼并不是说像小玲老师介绍，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实际的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可能他们更多的苦恼是他们的精神的追求，是他们可能日常的其他的方面的有他们的苦恼和他们的空虚，就是每一部分的人，其实新北京青年的每一部分人他的苦恼是 不 一 样 的。但是通过这回吧，因为我们接触到了社工群体，接触到了很多的志愿者和义工，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在脚踏实地的去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所迸发出的那种热情和能量是就是那个是最美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那个正能量。然后跟他们接触过程中也感染到了我们这些演员，就是我们慢慢的也变得慢慢的脚踏实地，慢慢的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那您二位，因为我们说这个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青年的群体， 是的， 干什么的各行各业的都有，那您二位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亲身的就去跟他们交流过，然后去体验过我们的演员啊，还有我们的导演编剧， 那太有了， 是不是应该跟他们经常去聊一聊， 这样不单是，而且我觉得这回就是张腾老师他们做的特别好啊。其实是有团市委的领导到我们排练现场，张腾老师是经常去，而且我们排练过程中从前期的准备采风然后一直到创作过程中，我说的这个包括他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者来了都不止两三趟了还有那个这个一社区的那个青年会的也来过好几趟， 还有普通青年代 表，普通青年代表， 我们也组织他们去探班啊， 对， 跟我们 就他们来探班，然后剧组去看他们生活， 对， 是 刚才提到参与我们的青年会的 活动 对。 就是双方，然后编剧老师这边去体验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对， 然后各位就是目前生活在工作一线的这些年轻人们来看看剧组的演员们是怎么演的， 他们就排练上， 对， 就在排练场， 因为我们想表现的是一个新北京的一个青年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概念里边的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也请他来看我们的戏，请他们来看我们的戏，然后给我们的戏比如说提一些在他们专业来看哪些不准确啊，或者说哪些困扰不是他们生活中 的这 种 困 扰的，对，然后我们都请他们来，而且我们和他们很多人成为了朋友， 如 果在平时来看我们可能和建筑工人和这个因为我们是做话剧做艺术的，可能和他们感觉是相隔十万八千里，但其实发现人的本性，人的年轻人的只要有一个场所有一个合适的，大家都可以成为朋友，而且能迸发出很大的能量。 刚才这个朱导演跟我们说到了一个叫新北京的正能量，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陈老师，我们在这个剧里面是怎么呈现出这个新北京正能量的呢？ 这个还得说剧情啊，还得说 大概聊一聊， 这个问题特别好， 大概聊一聊 啊。 比如说这个院的这个小院的两主人，武林这个老两口，我们的这个等于是长辈啊，他们其实当年他 他们对这个北京的建筑就十大建筑就是有贡献的，不刚好明年是2019年马上到来了，建国十这个70周年， 对， 他在建国十周年的，比如人民大会堂啊、军事博物馆啊、历史博物馆，这都是这个老者建设的，他们就当年的青年突击队的长，然后他把他的这个孩子呢支边又送到了新疆，然后他们的外孙女呢有一个不幸有出了车祸，就是生活中实际上跟是很多坎坷的， 对，没错， 这是这样的一对，还有一对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高科技人才啊，还有这个白领，那么他们在北京孩子带孩子，他们的家父母不在北京，可能面临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周边也周围也有，比如他们的婚姻的不稳定，住房的不稳定，面临的非常具体的这个困难，那谁来帮助他们？他们也碰见过困，也有困惑和非常具体的困难，那么这样的打工者快递小哥，他们生活也面临方方面面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是人只要是一个他有信念有具体的动力有向上的精神，你的困难跟所有的人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每个人在这个生存过程中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不顺，但是只要有向上的精神，有说大一点有信仰有信念有向上的这种精神，一定是可以克服这些的，就是我们说的在这个戏里头能够找到追逐梦想的初心和向上的精神，是这样， 其实刚才陈老师在给我们说剧中的人物他们遇到不一样的困难的时候和他们不一样的需求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了，因为在北京奋斗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可能是平时就拿自己举例吧，可能大家看到可能有很好的工作，然后其实说实话来到北京生活和其实就是外地人来北京嘛，也我们也其实也算是外来务工者， 所以说以后你可以去找这个社区青年会，你可以找到你的组织， 对，我觉得我也是要去找组织温暖一下我关爱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青年，你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来北京工作了，可能住房是一个问题， 是 以后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也是一个问题，没有户口也是一个问题， 想的 挺多呀，真的非常具体，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在我家门前有棵树这个剧中呢也非常具体的给大家聊了这些年轻人们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们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了哪些的工作和这叫什么 帮助 对帮助。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我刚才想到一个时间点，就是它是2018年的12月31号到2019年的1月1号上演， 对， 然后呢它是一年的结束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然后它是解决你的困惑帮助你，然后最后呢你要找到新的方向，刚才这个肖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初心， 对， 一个是向上的精神， 对， 我觉得一个是去年一个是新年 是的，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卡的也是非常的微妙也非常的巧妙， 所以呢我们在一首歌《明日计划》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一聊我家门前有棵树这个话剧，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飞机杯的星球跟地球会灭。

好的，在音乐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 嗯，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三位嘉宾，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主任张腾，以及本剧的编剧，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陈小玲陈教授， 大家好， 以及本剧的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朱少鹏朱导演， 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同时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好期待这个戏，觉得会很好看，准备跨年的时候去看。那我们在这里要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话剧将在北京物资学院的礼堂，在12月31号和1月1号。隆重上演。 哎，没错，我觉得应该有必要让我们三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购票的方式。 好，这样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这个话剧的这个首演，所以呢，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不是是一场公益的演出，所以我们主要的我们主要的购票那个就是获得票的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各级团组织，然后通过关注我们的这个北京团市委这个青春北京的官方微信，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社区青年会，都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呢来得到我们的票。 是的，我们 的话剧当中， 对，我们张老师今天还给我们来到直播间参与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准备了福利，是吧？张老师是给我们这些朋友们准备了多少张票准备发出去呢？ 是这样的，这个咱们在今天这个活动中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嘛，然后为了让我们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走进剧场看到我们这部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个节目中呢准备了20张票，然后希望送给我们参与这个互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另外呢，之前也跟咱们做过沟通啊，就在这个未来一周的这个节目里哈，我们还会以不同的形式给大家呢来这个发放演出 票。 对， 所以我们这个来听我们节目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有福利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呼吁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您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就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留言我家门前有棵树，这样的话我们在后台下了节目之后，后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到您，然后联系到您给到您手中这个票。所以如果没有收看我们节目，不知道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无法发送这个我家门前有棵树，这 再来给大家普及和介绍一下， 告诉你们怎么发。 就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叫什么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然后呢，您可以在下面跟我们留言进行回复，你也可以点击这个视频直播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在新浪的一直播也可以跟我们随时的留言互动啦。 没错。 那刚才在前一个小时简单的聊了一些，其实也不简单了，聊了一些关于话剧当中有哪些人物这样子。那其实 我们大概现在对于这个整部话剧有一个 简单的了解。 这个、 对对对， 理解。 里面有哪些人物，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跟大家来放一些图片。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话剧的排练时候的一些照片，请我们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在。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排练厅里面每天正在紧张的工作着吧，然后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些演员。我们的演员们呢，有两位是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们是张万坤老师和李真老师。两位老师呢，可能提起名字来啊，就是熟悉话剧的观众一定都对他们非常有感情。比如说张万坤老师是演过这个茶馆里边的鲁棍儿。然后这个 雷雨中的 鲁啊，雷雨中的鲁说错了，雷雨中的鲁棍儿，然后这个骆驼祥子里边的老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角色。然后李真老师呢，是在茶馆里边演这个王立发王掌柜的这个老婆王淑芬，然后包括是第三幕里边他演的是这个 唐四 奶奶，这都是在话剧史上都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些角色。然后我们的主要演员呢，来自比如像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比如说有这个男主演张泽阳，我们的女主演比如像宁彤，包括说还有和两位啊校友，比如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表演系的， 对，像这个毛竹清，许文硕，包括我们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个黄依依，以及比如说这个包括我们还特意有这个 这个北京物资学院的10个这个同学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来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场。对， 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演员，除了刚才我们仁义的这几个演员，剩下这些大学里的演员，他们都是在校生吗？还 是 不是 毕业的 、 啊，对，包括还有我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吴宇在里面也扮演了特别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我插一句啊，这个邵鹏不太好意思说他自己，这个里头。这个里头秦九妹的扮演者叫吴瑜，她是中央戏剧学院04级仁义班的，专门叫仁义班的，是非常扎实的这功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导演呢，邵鹏也是那个班的 啊， 那邵鹏有没有参演这个？有没有自导自演一下？ 他呢，我其实本来是给他安排了，特别建议他演，因为他在，但是他演着他又出来又折腾，就是这么着。然后呢？但是唐烨其实导唐烨导演来导的时候，他们是共同完成，等于是共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但是还是他还没，这次没演，下一版， 下一版 一定要 参与一下， 对对，其实导演和在剧中演戏应该是不一样的感觉吧？ 确实不太一样，就是导演可能要更关注一下全局啊，包括我们这个戏到底要说一个什么，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 就是整体的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 的 形象。 然后呢，可能作为演员，就是把每一个角色让他尽量的人物的性格啊形象更鲜明就好了。 一个是个体的形象，一个是全局整体的形象， 对，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导戏也演戏，唐烨导演也是原来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也演戏，他们两个人做示范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我因为是在中戏工作，就是实际上天天机在排练场里头，我们做排啊，包括看排练连排，就是我非常喜欢看导演做示范。这个是他们的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那演员出身的导演是不是做起示范来就 更加得心应手了？ 演员跟演员出身的导演演戏的演员是非常不幸的，压力太大。因为唐烨导演的声音也非常好，他的声音非常非常好，他是得过飞天奖的啊，而且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导演，也是一级导演，在她那儿其实是要求比较高的。邵鹏本身就演戏，在这个天下第一楼里，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传承，从戏里头两代突击队员的传承。59年的老突击队长，老的青年突击队长，和现在城市服中心的青年突击队长， 曾经的队长和现在的队长， 两代的传承。我们这个戏里头这个排演这个戏的万昆老师，天下第一楼里头的 那个 王子熙，最早我看88年他演程顺， 演生子， 是生子， 对， 演生子。邵鹏在天下第一楼里头 我也演过生子， 他也演过生子，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两代这个戏里戏外的这个传承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除了有这两个老演员以外，两个其他的都是青年演员， 对， 那你们的沟通会不会更加的好沟通？ 因为年轻人嘛，就是大家在一起整个排练场的氛围就非常融洽，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青年人和这个 老一 老演员合作都不太一样，就是老演员会比较庄重的，有很有仪式感的来完成一个事情，但是年轻人呢会在一个相对 轻松的 环境里面，然后包括这个大家的这种想象力啊，这种创造力啊，是就迸发出来，对，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是在这种思想的迸发呀，包括每一个人都提出他的创意，而且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角色都特别有想法，因为小龙老师写的都是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身边的那一类人，所以大家都特别特别有想法，在排练厅就有好多火花。包括我们一直没有介绍，就说这个易小丹，我们老把这个说小兰是个社工，然后他不去了，但是这个易小丹实际上就是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 音乐学院毕业的，学唱这个流行音乐创作的这么一个人出身，然后他的梦想其实一开始就和我们一样，就是我要选秀，我要出名，我要做个歌手，我要在我的音乐上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其实随着他在青年会的参加不断的这个活动啊，包括人的成长，就是慢慢的由梦想，然后把梦想从梦里边拉出来成为现实，这个过程其实是个 好残酷啊， 听起来，但其实是这是人的成长， 对， 其实他最后的慢慢的就是，他慢慢也成为了一个社工，但是他的歌手的梦想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延展，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青年人最终那个梦想得到实现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挺特别的。还是 对，刚才聊到了说剧中有很多青年演员，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剧中人物的性格也不一样，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我本身是一个很活泼很外向的人，那我剧中人物的性格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演沈龙龙的演员啊，他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一个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的学生，他叫许文硕，他是个特别乖的孩子，但是在这个戏里边呢，他要演一个就是码农，就是按照那天我们请来了这个专门从事这个电脑动画创作人，你演的特别好，就是你特别感染我们，就是你那个有的时候你那个扑克脸就跟你我们工作时候一样，但是那个笑起来那个感染人的那个方式也特别感染我们。然后他呢，就是他这里边呢，他要演一个追求他的师姐，他的师姐呢是一个这个父母不在北京，但是呢已经有了有小孩的这么一个这个单亲的妈妈，然后你想一个还没毕业就是现在都没有女朋友的一个 他没女朋友， 对，一个小男孩要演这么一个，其实就是还是挺有挑战的，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就是随着大家这个相互熟悉了，然后打开了他的想象，打开了他的创作力之后，他现在完成就特别好，就是和他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又和剧中的人物特别贴合，我觉得是这样。 没事，相信他在传媒大学那个追求师姐是传统，所以说有这个传统在是吧？相信他，他可以， 相信他可以。 突然想到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师姐就跟我们师妹说，离师哥远一点。 师哥也会跟我们说，离师姐们远一点。 对。就是爱恨情仇的一些小的故事了，对，然后人物的塑造，其实应该还有其他很多比较有趣的故事吧？ 对，比如说这个像吴瑜吧，这个就是我的同学啊，同班同学，他在这个戏里面演的是这个秦九妹，也就是说这一个外地的在北京开店的一个小店主，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吴宇本身就是南方人，他是湖南人，然后这次呢他又这个倒口要说一些，比如说讲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四川啊小面呀、啊、包括一开始说的是湖南米粉呀、啊、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方面的，然后等于说呢他说到他家乡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染力，我觉得就是他把那些这个小面的种类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说的就感觉哎呀，那天我们来看戏的人说你这样说的太好了，我中午没吃饭。然后沈凌老师写的也是照着这个天下第一楼里边御厨的那个感觉写了这么一段贯口，是特别特别精彩的。 对，他那个吴宇，我说到吴宇啊，也是邵鹏的这个同班同学，他们零四级人一般呢，中戏当时招的时候是非常扎实的这波学生啊，后来毕业以后，现在也不小，都十年了，零八年毕业，整十年，就是他在人艺的舞台上摸爬滚打十年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你比如说这个塑造这个秦九妹这个人物，我就想，因为他是开一个小店，那么这个吴宇本身是湖南人，那么我们也在试啊，就是可能四川的做小面更有代表性， 对， 我们就在排练室让他说这个湖南的米粉，再说四川的小面，那因为我是照着这个也非常喜欢的这个北京人艺的这个天下第一楼里头御厨说那段贯口啊，报菜名那段写的。所以这个写的过程，而且我跟吴宇也沟通，他最喜欢吃什么， 对 啊，这个就非常生动，每次到那儿都是 这个掌声 不 断。 嗯、 我那时候他们排练，比如我们在外头改本子，一到那儿，我说我赶快得进去。然后有朋友来探班，一看到那一段都有掌声。 嗯、 但是现在我们想可能会比如说改成四川的呀，小面啊什么，就是没有定。最后反正我们都在尝试。 嗯、 最后演出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一个亮点。 亮点 对、 嗯，一定是。 那我们在这个正式演出之前，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些演出是吗？ 没有，我们连排。 嗯 啊、 就在排练，在那个排练、 嗯、 这个排练中心啊、请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人 来看。对，一般在这个演出之前都要请一些人来看，然后看看大家的感受和反应嘛。 对对对，和反应、 嗯， 因为比如我们请这个他们很多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者呀，社工啊，青年会的社工、 嗯， 就是因为写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真实？包括我们说的话，因为这里头其实还有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 专业的知识， 嗯 嗯， 其实那词儿都是我们。就跟他们碰出来的 哦，全都是请教过的， 全是请教过的， 所以说也都是行家， 对， 那张唐老师，就是您在他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看过？ 他经常去， 对，其实就是我也是以一个既是这个就是剧目的一个参与者，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以一个这个爱好喜爱戏剧的这样的一个观众的这个角度啊来看我们这部剧这个创作的过程。其实因为前期在刚才小林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在整个这个创作过程中啊，就时间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创团队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功课，所以他其实在整个剧本创作和演员排练过程中，他是还是很真实的反映出了我们现在青年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特别是刚才也提到，我们也组织了一些青年代表去探班、然后在后来的交流中啊，就是很多青年代表都说啊，就是说那个，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社区青年会的社工，就会就是说到我们其中的一个场景，就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状态，我们就是这样服务我们身边的年轻人的。还有说呢，我们这个青年代表哈、说，就刚才提到说这个饿了是一个，还有的说哎，看到这段以后，说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北京。打拼奋斗，刚才其实咱们主持人也提到哈、就是确实是说，就是那个感觉，其实好像就是我的影子。所以我听到大家这样的这种就是反馈的时候哈、其实我内心也是特别感动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个， 对， 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希望大家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拼搏奋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更坚定像刚才小林老师说的，我们在这里追寻梦想的初心和我们获得这种继续前进向上 的 力 量， 对，为可能是既是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为我们这个城市，对吧，为我们这个时代。 那您是作为从一开始剧目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马上即将上演了，从这一路看下来，您是觉得他们有没有，就包括演员也好，包括导演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蜕变呢？ 我觉得啊，就是首先来说哈、就是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可能以前对我们的社区青年会不了解，然后但现在像小林老师、尚鹏老师，还有我们的演员们啊，包括行业导演，他们在说到社区青年会的时候，我相信啊，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吧？然后 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地方， 对对，然后这种就是这个。确实是被这个地方就是所吸引了，而且就是这是一个转变。再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其实小林老师也一再就提到哈，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剧里头，保存我们的主创到我们的演员，他有一个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这个部剧的时候哈。就其实是特别希望达到，但是也没有去就是预期的，就是一个效果，就是说让我们的这种青年人和我们的这个就是前辈，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传承，这样的一个过，就这样的一种传，就有一个过程。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在看到我们的演员的时候哈、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和我们的老艺术家同台演戏、同台排练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在学习、在成长。而对于我们的青年人来讲，我相信通过看这部剧，大家也能够收获这样的一种体验， 也会有所成长。 是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唐老师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其实也是我们这部剧的一个参与者，来看到了这些演员们的一些转变。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请我们的导演给我们讲一讲，如果说是遇到了这个演员们没有办法转变自己的心态，说干脆放不开的时候，会怎么办，会做哪一些努力呢？那我们一会儿在一个音乐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在音乐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 嗯。 刚才在这个上半时段，应该是一个半小时里面，然后我们具体的已经算是摸清了整部剧的脉络。 嗯， 那在最后这半个小时，我想先请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了，有的导演是训人派的导演，然后有的导演呢是温婉派的导演。那朱导是哪方面的导演呢？ 是哪一派的？ 哪一派的？ 我属于比较温婉的。对，因为我和这个唐艺老师，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吧，因为唐艺老师也教了我很多，因为唐艺老师是一个特别温婉的人， 他是非常温婉。 一般两个导演都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这个。 对 呀。 唐艺老师比较严格，因为唐艺老师因为年纪比我们要大一些，我们同龄人之间可能沟通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有话都比较 直 嘛，对对对，都直接说就那个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吧，就是总会有导演给演员说戏啊， 对啊， 包括 没错， 对对，他们要求的这一些。 嗯， 其实我们这个戏，我觉得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呢，因为我们和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年轻人交了朋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我们觉得感觉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去交朋友，直接去和那些在一线的工作者去聊。比如说像我们演荣兵的演员，他就和这个中建集团的一个这个叫杨宝奇啊，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工程师，就是他们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 几乎在每一天的排练过程中都会在沟通，不管是台词中间的，还是比如说人物个性上的。因为泽阳呢，是张泽阳呢，就是扮演荣兵的人，他呢这个演员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是呢就是我们在戏里边就希望他能阳光能够感染到别人，能够用他的笑容来感染，但是他就不太会笑，永远是那样的脸。然后我们说你去和宝奇，你去和他谈一谈，去和这样在一线的人去接触一下。到那天那个请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然后唐艺老师说，哇，泽阳 你会笑了。其实就是在慢慢的和他们的这个一线的这些工作者的这个交流中，他们慢慢的也是在感染他们，包括刚才像小林老师说的、 嗯、 这个核桃西施、我们每一个人都买了多少核桃油，就是为了和这个核桃西施好好的聊一聊他的生活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排练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生活嘛，就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源泉。 有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然后但是呢同样都是演员出身，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那你凭什么给我导戏， 对 对 对， 但是呢跟这个真正的是这种角色生活中的这种角色去交流了以后，他会更加的虚心的去学习。 还是需要去交流，去感受别人的生活，才能更加准确的把它演绎出来。 哎，没错。那这个其实刚才陈老师想跟我们之前聊到了冬至吃饺子这件事儿，今天呢又正好是冬至节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饺子？刚才陈老师呢想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冬至里吃饺子的故事，然后我说我们节目里边讲。 这个今天真的是太巧了，今天就是冬至哈。首先呢，我说我的生活，今儿早上因为要来这个北京这个青年说啊，要来这个青年说，很兴奋。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要早上起来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就包了饺子。因为是有孩子的。我待会儿再说有孩子的这个事儿。也放到了我们的这个 剧 里 当 中。剧目当中啊，这个是切身体会了。 真的是切身体会，虽然我已不是青年了，孩子也不是太小。但是呢包完饺子之后到这儿来，那么我们在这个戏中第一场就是一个吃饺子的一个。就给大家包饺子，而且非常具有北京的这个生活的典型性。北京的这个很多孩子，这个好多，一般有的还吃不大惯，就回乡。 啊、哦，回乡馅儿的， 回乡好吃， 而挺好的， 这是吃得惯的， 啊、 没吃早饭 的， 这 是。然后呢，我，你看，比如说北京人艺的这个一级演员李真老师，就是非常有这个北。就是北京语言的特色，北京语言啊，它里头把回乡啊，经常叫魂乡， 魂乡，对、 对，它就跟那个台湾人把和叫汉，我那个刚开始他听的时候老是觉得汉，我以为 and， 我老是 and， 他说汉，这个魂乡是北京这个、 方言算是， 方言很有特点的 一个字， 所以。李真老师说魂香馅儿的他老师你可以这个 对 从这个戏里头可以去品味啊。 嗯 那么我再说到这个生活中啊这个对我这个创作的影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主人公这个也是主人公之一了，罗家，他是一个白领，反映这个北京青年里头这个一个层面的很多人这个工作，那他呢外表非常美貌， 光鲜亮丽。 这个是在大学里头也是很多人追求的一个对象。 校花。 我的生活中，因为我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啊，看到很多这样的同学，就是长得蛮好的，如何如何。要我综合一大学，估计这种情况更多。 对。 那么他们很可能在这个二十多岁这个年龄段，二三十岁年龄段就可能进入婚姻了。进入婚姻以后呢？但是可能婚姻情况可能不太合适，又离婚了，然后又一个人带孩子，我现在见到这样的女性还是有 一些 的， 对， 就是随着这个女性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学这个提高，她们的这个整体对生命生活的认知的提高，很多家庭是。不是像过去那种典型的贤妻良母， 对，没错。 我不可能说为了我的这个生活啊，相夫教子放弃，当然有做全职的。 是的， 那么这样的同学，这样的这个女性，实际上生活是非常忙碌。她们每天真的掐着点儿在 对，没错。 算，罗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我们的里头的罗家，就是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黄依依来扮演的。那在这个剧组里头，我先说吴瑜，北京人艺的这个演员吴瑜，他自己就有两个孩子，他自己啊，每天真的是把孩子照顾完了以后就赶到排练现场，很多一直是这样的，赶到排练现场，然后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经常是，比如说这个里头有一个不出场人物，就是罗家的儿子小瑞，他比如给他 买这个水杯，然后比如说去春游买的东西，做的手工， 对， 实际上全部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这样的生活，也是反映这样一类北京在北京生活的青年的情况。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要自己 带孩子， 带孩子 又要工作， 又 要带孩子，又 要工作，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女性啊，对自己要求还都是挺高的，而且她受了我也其实是一个命题啊，是一个悖论，就是她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把这个都放在带孩子了，孩子二十岁以后，他们也四五十五六十了，这个要放弃，还是要做一些规划和安排决定的，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现代女性的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 是放弃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带孩子，还是说自己苦点累点边工作边带孩子， 就有人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做你连人都没生过，拿什么谈人生，就有人觉得这个 是这样， 很多人都觉得那他你还没有孩子，现在你都不懂啊，都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你对这个很多事物的理解和想法都会发生改变。 是， 尤其是对艺术创作来说，对吧？ 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生孩子是四十岁出头了，其实跟你们差不多年纪，就二十五岁我就成家了，但四十出头才要的孩子，也是，这个工作也是一直在乱忙哈，我确实觉得这个。生完孩子以后第一句反应脑子里的话就是不养而不知父母恩 啊， 这是真的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代的这个父母，时代不一样了，他面临的本质的困境和生活都是一样的， 是的， 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头，而现在呢，有大龄结婚生子，也有相对年轻的。那我设计的罗家就是这样，这个真的是来源我的生活，我的学生，我的硕士、博士，我的研究生里头，有的很早就结婚了，生孩子，但是他们都非常有才华，我作为老师，我看着他们，好几年断档就不创作了， 你会觉得有点浪费才华。 我确实觉得浪，可是我觉得他们作为妈妈。又不忍放下这些，我觉得这是新的一个命题，对于北京青年来说，怎么处理，然后妈妈或者公公婆婆到北京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个也是青年人面临的一些困难。 所以有人说，女孩子要么你早结婚早生孩子， 对， 在你还刚刚步入工作的时候就结婚生孩子，要么就晚点， 对， 两不耽误。 那你是准备这个？ 我还是准备这个。对，刚才陈老师，其实您刚才也，我们私下聊说，就是您也会带着孩子到片场去看排练啊， 对对对， 对，那就是孩子会不会跟您交流一些，比如说妈妈，我觉得这个地方跟我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啊，或者是这样，然后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太有影响了？一个是我，当然我这提到就是青少年中心做这个戏剧的这个活动，它其实也是一个戏剧的普及， 对，没错。 包括观剧的普及，然后这个活动，那我以自己为例吧，我的女儿真的是在排练场长大的，有一段就是她不是特别爱去剧场， 老去， 因为观众看到的是那个演打 光鲜， 光 鲜 亮丽那个，她看的是在后台的抢装。 是 导演发火，导演温婉的跟演员谈，逼着人家改，给人指出不足，量衣服如何，然后排得很晚。有一段就是他看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他看的是更内行的东西。 更内行的东西。那我记得他牙牙学语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在菊影剧场有一个戏，是一个英文的一个戏。然后。当然那个演员是也是中戏的那个学生，他是留英回来，他把他一个作品搬上舞台，我观众听的都很，而且没有字幕， 很费劲， 很懵， 费劲， 对， 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在牙牙学语 我就说只有他能跟舞台上交流，因为他嘀里呱啦你也不知道他说什么。然后后来那个主创就说，哎呀，我们的知音只有这么一位。就特别有意思。 就有的时候他不受那个语言，因为他有语言的困扰嘛， 哎、对对对对， 他不受那个困扰，就是直观的感受艺术 是这样、 然后感受肯定会不一样， 是这样。就是我还想在这个作品里头传递的一些，就是说我想北京这个城市它一定应该是温暖的。 嗯， 对，没错。 就是但凡一个小团体，一个中型团体，大团体，大到国家，如果不是温暖的，不是有人情味儿的，让人感觉是不好的。 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小团体一定是温暖，这个城市一定是温暖、就是说他碰见困难的时候，他觉得可有人去 帮助倾诉 帮助、 啊， 这个温暖，这是我特别想传递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后来这个高爷爷说，我们这个青年会这个活动的这个地方永远是你们的家，永远是青年人们的家、是这样的。另外呢，我还想传递的一个就是青年人关于追逐梦想和责任的关系。 嗯嗯， 就是每个人一定是有梦想的，就是一个国家他有梦想，人有梦想，这个国家有信仰。 嗯， 但是这个过程中是有还有责任的问题。 是的。 嗯， 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怎么取舍，怎么平衡，在这个里头我们也反映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是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觉得在我的理解是不是有一种在这种冰冷的钢筋和水泥里面找到一颗又一颗温暖的心的感觉。 是。 其实就是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慢慢找到自己归属感的一个故事。 是。 其实就像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来求学，来工作，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 是 在这儿没有就是归属感。然后在学习了几年之后，工作了，现在工作了，然后慢慢觉得好像，哎，你周围的朋友圈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你如果说一下从这个地方离开了，还会有很多的不舍的， 是。 行，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三位就是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这个剧，在演完了这个2018年的12月31号到这个2019年的1月1号之后，这两场之后，那未来我们这部剧还会继续演出吗？ 张腾，你来说。是这样的咱们今年呢是这个话剧的首演，然后在那个这一轮演出完之后呢，我们会和我们的主创团队，继续呢对这个剧呢进行打磨，并在2019年呢进行复排。 2019年复排， 而且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在这个演出之后啊，得到我们更多的这个青年观众的中肯的意见建议，然后更好的让我们这个故事更丰满、更充实，然后更全面的展现我们青年人的这个精神风貌，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也会持续的去做这个剧的再就是再创作和这个复排工作。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导演和编剧，那马上就要演出了，因为在这个月的月底和明年的年初就要开始演出了，两位对这部剧都有哪些希望或者是 期待 呢？ 我觉得就是如小玲老师所说吧，如果能够在这个剧里边找到青年人的共鸣，如果能够找到对于这个时代的共鸣，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导演团队，还是我们的编剧团队，还是我们的演员，就都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另外，既然是新北京新青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剧是新的，是面向新人的，所以就是今年呢，这个今年的年末包括明年年初这个版本是只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我们既然新，那就会随着我们不断的推进，不断的往后深化的过程中，我们会把更新的、更有意思的、更能反映当代人的这个困境啊，他们的想法，这些东西会不断的添加到我们的这个戏里边，让它永远成为一个新的戏。 那编剧呢， 我想说这是一个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故事，虽然简单平凡，但是他在里面能够找到我们追逐梦想的初心和向上的力量。 这部剧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引领我们的青年人在新时代更加的努力去拼搏去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请到了我们三位老师跟我们聊了聊我家门前有棵树这样的一个话剧，聊了很多关于剧情的创作啊，演员们的潜力的激发等等等等，包括我们青少年这个艺术中心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在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想要传递的一个就是我们青年人积极向上的感受我们社会的这些人情冷暖的，尤其更多的是暖的方面的一些内容的。 嗯，没错。那2018年12月31号到2019年1月1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发现三位老师还是有所保留，就是都留了一点点的小悬念。 对，我觉得悬念有很多，比如说剧情什么的。哎，我们他究竟发生了哪一些故事， 介绍了一下人物而已，然后没有这个剧情的脉络，但虽然说大概了解一下概况和这个想要传达的东西啊，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在这个31号当天和1号当天我们自己去剧里去发掘吧，我们自己去现场去发掘。如果你要想去的话，是在2018年12月31号到2019年1月1号，话剧我家门前有棵树将在北京物资学院的礼堂将隆重上演。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留言我家门前有棵树，就有机会把这个票送到您的手中。那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留言区也有很多朋友说，我家门前有一棵枣树，有一棵桂花树，然后一开花就可漂亮了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棵树不仅仅是真实意义上所谓的这棵树，枣树也好，桂花树也好，也是我们青春奋斗的一棵树。 是这样， 是的。那在青春的路上，在了解社会的路上，我们都是一个初学者，都是要继续努力向前走的一个不断的前进的一个步伐。那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话剧的故事，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路上更加的昂扬前进，感受到我们周围环境的暖的一面。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祝话剧我家门前有棵树演出成功，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下档节目是活力music，拜拜 拜拜。拜拜， 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的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世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那鸳鸯走散了一直在拼命的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举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 挑拨着脆弱的歌声。